口秀，还有新春红包等你拿，今年春节就听你的。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第二届当代戏剧双年展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双年展将于3月16号在深圳开幕。双年展艺术总监孟京辉表示，在10天左右的时间里，将集中展开包括国内外优秀剧目展演、戏剧视觉影像展览、戏剧海报及剧照装置展、戏剧学术高峰论坛等丰富的活动。法国浪漫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将于2月10号、11号再度登台人民大会堂，举办纪念自己音乐生涯40周年的浪漫辉煌音乐会，为喜爱他的中国乐迷们奏响动人旋律，庆贺即将到来的新春佳节。加拿大原版全场互动亲子剧《你是演奏家》本月28号将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上演。75周年纪念版音乐剧《小王子》2月3号起将在保利卷上演。承载着许多人童年回忆的电影《金龟子》将在今年寒假，也就是2月2号上映。届时80后的大朋友们也可以和00后的小朋友们一起回味《金龟子》带给大家的欢乐，这无疑也是对童年生活的一份美好回忆。再来关注一组图书新闻。龙一的科幻小说《地球省》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这本书用独一无二的笔触书写了社会反祖现象。刘慈欣为这本书写下推荐语，地球省所创造的未来世界是绝无仅有的一个，让我们在惊异的阅读体验当中，从未来回味历史，从历史想象未来。致力于民族历史研究的作家高红雷推出了新作《楼兰啊楼兰》，书中带读者了解黄沙尽头大漠之下的楼兰文化，这对他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北京大学教授张一武作为头一波读者给出的评价是，书中既关注了历史，更关注了人，很多故事都让人动容。作家洪珂的新书《太阳深处的火焰》近日由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这本书是洪珂《天山丝绸之路》系列文学创作的一次总结。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近日推出宁肯散文集《北京成语年》，刘一达散文集《胡同范儿》，这些一页页穿透笔端的记忆里，有醇厚朴实的京味儿，有人与城相互守望的脉脉温情。由韩国总统文在寅亲笔撰写的个人传记《命运：文在寅自传》中文版近日出版，书中展现了文在寅30多年的跌宕人生和身份转变，贯穿韩国近30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同时对许多关键人物的相遇相交、家庭与社会、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因缘际会、沉浮交叠等都有详实的记述。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转受高压底部偏东风的影响，云量逐渐增多，到夜间西部北部山区有小雪，请注意防范。预计未来3天气温将明显下降，天气比较寒冷，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西部北部山区有小雪，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阴，北转东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0度，最小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阴，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晨练。明天的气温在-6度到0度之间，适宜您穿羽绒服类的服装。明天本是阴天，晒太阳气象指数为5，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绎群英会。演绎群英会。 演绎动态，清新呈现， 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北京时间20:06，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 APP 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演艺江湖，我们来了解一小段最新的消息。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这条消息来自于电视剧方面了。今天晚上，抗战题材电视连续剧《硬骨头之绝地归途》登陆北京电视台的影视频道首都剧场。该剧呢是《硬骨头》系列的第二部作品，也是纪念七七事变80周年的献礼之作。为了实现全景的视角，《硬骨头之绝地归途》呢采用了全新公路片的叙述手法，讲述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共特工文龙集结了各行各业的劳工，组成了一支抗日小分队，护送苏联战地女记者安娜前往安全根据地的故事。那么今天晚上听完了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北京卫视的这一台最新的电视连续剧。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邀请您继续关注 成人版的《小王子之风沙星辰》。以原故事为题材，试图还原飞行员坠机之后在撒哈拉沙漠中绝境求生中，围绕着记忆与生命的关系，尤其是儿时记忆，做出了多维度的实验探索。那些深藏在身体和大脑中的情感与感官记忆，是我们每个人独一无二的宝藏，当然也可能是暗黑深渊。这个每个人内在的记忆世界，很可能是我们每个人此生的来处与去处，它是我们全力以赴的探索和实验的动力。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邀请您共同感受与小王子不一样的冒险之旅。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高磊。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呢是实验文学剧《小王子之风沙星辰》。这么着，赶紧呢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导演编剧柯鲁。您好。 您好，大家好。 欢迎柯导。还有咱们这部实验文学剧《小王子之风沙星辰》的舞台视觉孔威蒙。孔老师您好。 大家好。 还有咱们这部剧的主演之一也是执行导演哈，彭子栋，欢迎您。 您好，大家好。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可有看了四个大老爷们为您介绍最新的这部实验文学剧《小王子》。其实这部剧真的是特别有看头，因为贯穿其中的有很多的主线，比如其中一条主线就是我非常关注的童年的记忆的这条主线。这样，先来问问三位吧，你们的童年记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哪一个童年的记忆，或者说哪一段记忆给你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来，柯导，想得起来吗？反正大概小朋友有记忆，而且这段记忆能够一直持续到成年，还没有忘掉，大概是3-4岁开始。有的可能比如说晚一点的5-6岁才会能记住事儿，一直到现在忘不掉的。我不知道您是大概什么时候。 应该5-6岁。 5-6岁哈。 对，记得比较晚。 那个时候是还记得都干些什么玩些什么心里想些什么吗？太小了吧。 太小了。 我记得那个小时候看鱼， 嗯， 啊，就看那个大鱼缸里边的金鱼， 嗯， 然后我还记着小时候一段梦。 哦，什么梦？啊，大概这个梦境还记得住吗？ 梦境好像就是一个星球的陨落。 哇，那个时候你都能梦到星球的陨落。那个时候你之前会接触到这些吗？还是说自己脑瓜里边就有这些东西？ 嗯，没，就是突然间的，就好像就一直就是半梦半醒，就你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梦还是说真的看到了，但是记忆很深刻。 啊， 我爷爷抱着我一起跟着邻居站在阳台上看一个巨大的火球慢慢的落下。 哇，记得这么清楚啊。 特别清楚。 那后来呢？ 后来就忘了。 嗨，我就想听听这后来到底怎么着了，您还给忘了。但是我觉得您是打小就充满了一些这个怎么讲呢，想象力的小朋友，或者说我推断您小的时候的想象力非常的丰富。 嗯， 是这样吗？ 就反正想法比较多， 对吧？啊，也想实施，所以就成就了后来您做了导演这一行，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来，再问问我们的孔老师吧。 嗯， 咱们这部剧的舞台视觉孔老师哈， 这个说起是小时候的记忆哈，这个说完了以后呢，肯定是暴露年龄。 哎，我们就想暴露年龄。 那个小时候呢，我是在一个部队大院长大。 哦， 这个部队大院呢，是一个陆军的部队大院。 嗯， 我这个小时候呢，对于这个部队生活是特别的熟悉，但是呢，有一个就是说的特殊的记忆，就是对我印象特，对我这个后期的这个成长啊什么有特别深的印象，就是在一个大操场上 啊， 我们有一个露天的舞台，在这舞台上，当时这个部队大院请那个杂技团的这个当时我们叔叔阿姨在那儿表演杂技，我就记得有个特别深的印象，一个大桌子，然后一个就是美女阿姨， 嗯， 躺在大桌子上，穿着这种天蓝色的古蓝色的这个戏服， 嗯， 然后在玩盘子。 啊，就是顶盘子， 对 是吧？ 对对对，用好多的那个就是长长的杆子， 对， 一个 枝条一样， 对，很多的枝条在顶一个盘子，很多盘子， 嗯， 在转 啊。其实这个节目也曾经在这个国际上获过大奖，蒙特卡洛好像国际大赛的金奖，这也是咱们中国杂技团的一个金牌的一个项目哈。 嗯， 很厉害，很厉害，您记得那么清楚。 戏剧感，主要是我觉得他把一个就是，从小想打仗，想就是当这个一个战士的小朋友，就是引到另外一条路上。 您看看这么一档节目，就这么一个节目，它的作用多大？可以算是咱们往深远了讲，影响了孔老师的一生的职业选择呀，您说是不是哈？ 没错 啊，我小时候记忆深刻，倒是跟我现在干这事儿没什么关系。 嗯， 我就记得我爸那时候吧，因为我小时候啊身子比较弱，经常得病。我爸呢又爱好运动，所以经常带着我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运动，比如说跑步，比如说游泳、滑冰。然后呢，到了周六周日的时候，经常带我去一些公园或者少年宫，里面不是有那个秋千吗？ 嗯。 我爸胆儿就特别大，人家的小朋友呢都是踏踏实实的坐那个秋千里边，不是都是铁的吗？链子也是铁的，然后家长在后边推他，哟，走嘞，小磊，走嘞，走着，哎呦，真高，再来一个，都是家长在旁边坐着保护，你知道吗？我爸不去，来站这上边，当然哦，现在说呢，现在小朋友千万别学习啊，还挺危险的，站着，然后我就站在这个秋千上。然后你想想我的多高，然后手握着那个铁链子，我自己屈蹲下蹲，就是屈膝，然后呢就是把这个秋千用我自己的力量悠起来，没有靠任何的外力，我爸没有推我，然后越悠越高，越悠越高，恨不能我就觉得要悠起来以后就跟这个秋千的杆这个底儿快平行了。哇，哦，底下那个家长小朋友都鼓掌，我说好厉害好厉害，我记得这特挺清楚，但其实我恐高。说完我的，我们再听听彭老师的吧。 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住在我奶奶家 啊， 我不太爱去托儿所 哦， 但是我最终还是去了。可是我印象很深的，有一天我还是没去， 嗯， 我到托儿所了，我自己跑回来了。 哎呦，这贼大胆啊！ 贼大胆。然后突然有一天，就在早晨9点和10点的那个时间，我就在家里了。 哦， 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很少有在家里的印象，那个是我小时候的第一次或者是前几次。 嗯嗯， 所以那个时候就打开电视看动画片，我就特老实。 嗯， 我被那些动画片吸引了，然后我就 对，我印象很深，就这个小事儿。 那些动画片吸引了你，里面的角色深深的吸引了你。其实这些动画片也改变了你的一生，让你之后成为了一名儿童剧演员，对吧？其实我觉得刚才咱们就通过对于自己童年的一些回忆、一些记忆的反思，很多都是跟我们现在的生活、现在的工作是息息相关的哈，都是可能决定你未来几十年的发展之路。那么再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实验文学剧《小王子之风沙星辰》当中，其实《小王子》这个故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哈。 是。 那这个童话虽然是只是作者在3个月之内一气呵成，但是应该算是有着非常深刻的一个创作背景，是作者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一个积累的厚积薄发之作哈。所以我觉得也有请几位也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位作者以及他的这部作品小王子，来歌道。 小王子，其实我们最一开始呢，这个做小王子，其实就像您说的，就是小王子这个故事真的是家喻户晓。 嗯， 我觉得如果把这个小王子再重新演绎一遍，我觉得并不是我们想要去探索的一个事情。 对， 小王子大概的一个故事其实是被一个飞行员记录下来的。 嗯， 在整个过程中，小王子最后的一个段旅程是在地球，而且他遇到的最后的一个朋友，那就是飞行员。那整个当小王子离开以后呢，那飞行员为了纪念他，在6年之后写了一本书，然后叫小王子。所以我们在这个故事里边好像把飞行员给隐去了，所以我们是从想探索飞行员这个入口开始的。 哦，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探索这部剧呢？ 因为我觉得小王子其实是作者的一部遗作嘛。 对， 而且这部书里边我觉得里边充满了符号感。 哦， 他们所有东西在我看来是他一生的，就像你说，他其实是一个人一生的一个积累下来的一些记忆啊，他的经验或者他自己的人生感悟，在那里边的一段所有的符号都在那里边做的一种象征。 对，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想探索的是，那飞行员他作为一个讲述者，就换句话说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才能写出这样的一些故事。 嗯， 所以我对这个人本身的这段经历，就是他经历了什么才会写出这么多的好玩的有意思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又代表了些什么。 嗯， 所以我们从这儿开始的。而且我们当时在看的时候，飞行员本身就是说在沙漠中生存啊，在沙漠中生存，如果在沙漠中走19个小时之后，就人就会脱水。 对， 接下来的每一步都会面临死亡。 嗯， 在小王子的书里面呢，飞行员和小王子在沙漠中经历了8天。 你想想这多少个小时，8天呀，24小时是一天，您乘去吧，是吧？怎么可能呢？ 是，所以我们想探索，就是说，如果我们去验证一个飞行员的真实性，我想可能小王子也会更加真实。 嗯， 虽然它是一个符号，但是我觉得它代表的是一个作者整个一生的记忆。 对，但是正好这位作者其实他本身之前就是一位飞行员， 没 错，那他是不是就是在写自己的故事呢？ 是的，我们就按照这个线索去探索嘛。那探索之后发现作者本身就是世界上第一代飞行员。 对， 而且我们也发现他自己真的有3次坠机的经历。 哇， 而且有一次他自己的坠机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叫做《风沙星辰》。 嗯，其实这部作品是早于小王子出现的。 没错没错。 哦， 他其实就正好是在小王子之前的一部作品。 对， 也是他在美国的成名作。 是，但是其实小王子这部著作当中对于飞行员的描述比较少。 是 啊，我们的角度呢反而要通过小王子的另外一个怎么讲呢，当中的重要的角色飞行员这个角度来探索一下。那么庞子栋老师呢，就是在咱们这部剧当中扮演的是飞行员这个角色，是吧？ 嗯，是的。哦，我和另外的那个演员李腾飞我们轮流来 A B 组。 对， 对吧？小王子的这个原著你看过吧？ 当然当然看过 看过。其实也很多的剧团剧院都演过这个舞台剧。对， 是的。那个就是我觉得大多数的小王子可能他们就是还原小王子这部作品。 对， 嗯，这次呢我们就是用这个故事就当成一个元素。在我们整个剧里面它也是一个元素，那就是说有很多很多个元素才串起了我们现在这个 《小王子之风沙星辰》。 嗯 嗯，他并不是完全去照搬那个小王子的故事。 对，哎，都有哪些元素吸引你，也会吸引大家呢？你觉得好玩有意思的？ 我觉得首先这是这种探索感， 嗯， 还有实验精神， 嗯 啊，就是我觉得这些足以。然后还有就是文学上，因为这个圣埃克苏佩里这个作者，他的文笔真的很厉害，啊，当我们在读他的《小王子》和他《风沙星辰》的这个作品的时候，那个文笔就非常非常棒啊，我觉得写的特别美。嗯，所以这些也会吸引我。 对，刚才我们也说了，原著当中对于飞行员的描写并不是很多。那您觉得飞行员身上最吸引你的一点是什么呢？ 他是一个，在我们找的资料里边提到了一句话，就是不是小王子不愿意长大，是圣埃克苏佩里他不愿意让小王子长大。哎，我觉得这也有一个侧面反映他是一个不愿意让自己长大的。小孩他可能也会提到，当我远离了童年的生活之后，我是不是还活着啊，也这句话也是他的经历中提到的一句话。 嗯，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童趣，或者说他很眷恋自己童年时候的那个状态的人。 嗯，所以飞行员本身也是内心住着一个有一颗童心的。 对对 啊， 我觉得可能还不单单是童心， 嗯， 其实他儿时的记忆，其实我觉得更多去探索就是小王子到底代表了什么。 嗯， 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我觉得是一种真的是在童年时候你的最原始那种生命力，就是那种生命感。就是一个人，就是他在《风沙星辰》里边，他记录他自己的坠机事件，其实是完整的在沙漠中的六天。 嗯， 而且他最终在脱水的状态下走了200多公里。 嗯， 然后让他获救。所以我们一直想探索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可以支撑他走了那么远？ 对。 嗯，到底一个人，就换话说，我们来引射一下，就是说，当一个人遇到一个困境的时候， 嗯， 那到底是什么可以支撑他走得更远？其实从这儿开始的。 你们在剧中找到答案了吗？ 对，属于这个生命的原初的动力。就 是的， 回到童年，他的这种赤子之心，他最早的这种。 嗯， 其实我们现在去做那个，就像在做一个侦探游戏一样， 哦， 我们在探索这个人的所有的记忆。 嗯， 那到底是什么来支撑他走下去？然后你说是爱情吗？ 啊， 还是说到底是童年呢？还是说什么其他呢？因为那里边有太多了，对吧？有成人的，有大人的世界。 对。 然后有一段美好的爱情，而且《小王子》里边最有意思的一段，其实我们之所以选择他有一种。帮助他四叔重新解释了一个，就是我们如何跟这世界去建立关系的一个方法。 哦， 所以他能很快的把我们带到一个最开始的状态，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像那个狐狸和小王子的那一段， 嗯， 啊，我们得从一个仪式开始，然后我们彼此得先拉开点距离，然后每天在什么时间来，然后慢慢的，然后开始经营这一段关系，然后慢慢的，他似乎。告诉我们大家怎么跟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友好，然后让所有东西开始存在意义。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在只有在一个向死而生的状态中，可能才能得到的一个答案。 对对对， 嗯， 哎，我特别想知道孔老师是什么时候开始加入到咱们这个团队当中的？ 哦，这个其实是一个小故事。 嗯， 因为那个我也有一个小朋友 啊， 而且呢这个小朋友呢恰巧这个现在在这个小王子里面做一个小演员。 哦， 就是这个活动里面， 哎， 我介入呢是因为我带这个孩子来到那个柯导他们所在这个大山派工作坊。 嗯， 他们呢就是个有一个儿童培训的这么一个这个方式。 嗯， 我觉得他这种方式基本上是其实是对演员初期的这么一个就是身体的语言的观念的包括方方面面的一个培训，是一个培训。 哦， 比方说的就是一开始他们是这种用声音去做演员，然后用声音去画画，让声音去带有情感，我觉得这个就带有了一定的就是实验性。 哦，这是专门针对小朋友的， 专门针对小朋友的。 哦哦， 我介入了以后，我在这里面，因为我原来是一个艺术家嘛， 啊， 然后我就感觉到他的这种方式，这种戏剧的方式，其实是我们所谓的现在的当代艺术多种语言的这么一个综合体。 它既有声音艺术，又有空间艺术，然后呢又有环境艺术，还有这种身体艺术、表演艺术，它是多种艺术的一个综合体。所以这个里面就涉及到这个实验性的问题。 对， 完了请贺导。 哎，说实验性之前我先来问问吧，刚才您说您宝贝儿也参与了哈，这宝贝儿那您觉得就是他前后有哪些变化吗？几岁了呀？ 我们家这个小朋友他现在是9岁，马上10岁了。他呢就是的，我觉得参与咱们这个表演以后呢，就是这种培训以后呢，他这个小朋友呢，他所以就是在这种，我觉得在这种拍戏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自然。就比方说的他和那个彭叔叔在一起配戏的时候，他们就还有飞叔叔他们配戏的时候，他非常自然。就是随着每一次排演排练的这个过程，他们演员每次都是不同的方式在表演，他们在就是跟上一次的表演每一次都不一样， 就是每一次都会有新的尝试， 都会有新的尝试。 哦， 然后呢包括这个动作，包括环境，包括这种语言的这种台词，它都会有变化。然后呢小朋友呢他都会很自然的，就是和这个剧的演员然后对接起来。 哦， 我觉得他是真正体会到了戏剧表演的那么一个那种本质的东西 啊，就像给小朋友打开了一扇窗一样。是科长， 对，因为我们之前呢其实这里边需要一个小王子嘛。 对 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就邀请了孔老师啊，其实因为孔老师本身也是艺术家嘛，就是在视觉方面也有很大的助力。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宝宝 啊， 我们当时邀请他的时候也是跟小邢一起坐一块儿，特别正式的开了一个会。 哦， 我说哎，我们现在有这么一件事儿，我想邀请你加入我们剧团， 是， 然后一起来工作，你愿不愿意加入这份工作？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人生中第一份工作。 小朋友还很兴奋，对不对？ 非常的非常的兴奋。 是， 非常， 因为我觉得可能其实这个牵扯到是一个，因为我很喜欢跟孩子一起来工作， 是 啊，就这个过程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彼此之间会互相激发。 因为孩子特别有创造力嘛，对吧？他每一天的这个想象力非常的丰富，会带给我们成人世界有时候意想不到的一些东西和结果，对吧？ 不过这个确实需要一个就是正确的引导方式，就是好的引导方式。他呢就会把自己的这种天性去释放出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 是。 那刚才咱们孔老师也让这科导要介绍一下，咱们实验性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我们一开始呢，其实更多的就是说，一个是我们怎么想办法围绕着这一条线索去探索下去。所以我们在包括前期一起剧团在工作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像就像侦探一样，进行了大量的延伸阅读。 是， 然后有像对文献进行解密一样，然后每一个人不光要读《小王子》，同时要把他的其他著作全都要读，像包括《风沙星辰》啊， 对， 然后包括他的《夜航》啊，甚至我们把他一生中写给他妈妈的信，我们全都读过。 哇， 然后包括二战时期用到的一些飞机啊，还有一些道具的一些真实性啊，我们都要做大量的资料的收集。然后这些东西呢，同时我们要需要跟我们所有的演员包括小邢在一起，我们大家都要一起来工作啊，然后去熟悉它，了解它，然后去看每一个物件，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个物体本身就是物件本身它就存在记忆。 当然， 那一段记忆到底是经历了什么，我们试图去感受它，然后试图去再重新演绎它。所以这是在训练过程中的一些，包括我们也请了一个捷克的艺术家，我们一起在做这方面的一些身体上的感受。 没错， 是 我听出来了。其实呢，在咱们这部剧当中，方方面面都存在着一些实验性，比如说演员的表演，比如说我们整个的舞台的设计，包括我们对于整个剧的把握，都有它自己的一个实验性。那这么着，我们会在下一节当中呢，继续为大家来介绍实验文学剧《小王子》。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 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下的功夫挺多，于是我就跳到了这个演员的阵营里边。 哦，那您还是那意思就是我减轻了干了呗？其实您身上全是重担啊。 对，实际上我觉得在某种时候，在某种工作状态里边，它就是能让我忘记其他的工作。 嗯， 啊，也是一个挺好的方式。 其实说到咱们这部剧《小王子之风煞星辰》，可以说是一个独角戏。因为基本上舞台上，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飞行员， 没错 啊。通过他的肢体语言，通过他的一些表情，通过他的一些行动，还有少量的一些话语，来完成的。当然了，也有咱们的小王子啊。当然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角色出现，是谁呢？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设定呢？请柯导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嗯，还有一些。灵魂， 灵魂，我的天呀，怎么越说越玄呢？这些人灵魂是什么呢？ 简单讲一个故事。 好，我们就喜欢听故事。 那个，我在最早时候入，我最早是画画的。 哦， 我从初中的时候，我有一个导师。 嗯， 当时在拜师之前呢，他让我先去听了他一堂课。 哦， 他这堂课呢，当时是给大学生去做的一个讲座，是美术史的一个讲座。 嗯嗯。 在开始讲之前，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就给所有人讲了一个故事。 嗯、 讲的什么呢？就是讲的圣经的开篇。 嗯， 上帝七日创天地。 嗯， 啊，就一切都在混沌之中，神来了，来了之后，夸有要有光就有光，要有太阳有太阳，要有月亮月亮、 嗯， 最后有了万物。我们所有人都懵了，就为什么呀？然后他就在这时候说了一句：“ 嗯， 同学们，你们知道你们做的是什么样的职业吗？是上帝的职业。”当你面对一张白纸，当你面对一个混沌的泥，当你面对一个空的空间，那你就是上帝。 你要把你就是借喻哈，就是你要有这种创造力。 是 啊、哦， 所以在那一场， 所以画家很厉害啊，对吧？ 是是是、嗯，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可能就注定了把我带到这条路上了。 嗯嗯。 那这一次的时候，其实做的时候有点像那个状态，那。灵魂在那个场地里边更多的其实是去把所有东西把一个人的记忆重新再演绎出来。 哦， 嗯， 那也就是说他和飞行员是一体的吗？ 可以说是一体的。 哦， 嗯，可以说是一体的、嗯、 那他的出现是要和飞行员进行对话还是思想的交流？ 我觉得其实这个就仁者见仁。 嗯， 所以我觉得他并不是我们并不想完全去指定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哦、 只不过就是在某一个时间点上突然会出现这么一件事情。 嗯， 那这件事情当然从作品本身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个出现都是他记忆中所出现过的事情。 对 啊、 那就着演员这个话题呢，我们也再继续说一说。因为上一节结束之前呢，柯导也提到了咱们还专门从捷克请来了形体课的老师， 对， 来给咱们的演员组进行授课进行培训哈。我们也特别想了解一下，捷克的老师他们都教给了你们什么，你们学到了什么呢？ 捷克老师是个女的形体老师，叫 Stanga。 嗯， 我们非常欣赏她。 为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她是一个就是从小就跳舞，她是一个舞者、 嗯、 但她也做很多方面的身体以及就是形体的研究。我们这次请她来，我们做的训练简单的说，我们也做过作者以及飞行员和小王子三个人不同的形体以及心理状态、 嗯、 以及对空间感的感知状态、 嗯、 从我们现在的排练室，就从未知到已知、 嗯、 到三个角色的随时跳转，就是在演出的过程中或者在训练的时候没有准备，也是以即兴的方式，就随时会切换某种形态的角色，啊、我觉得这个挺有想法的，而且对我们演员就是挑战特别大， 嗯， 当时只有那个李腾飞和我，就是导演和 Stanga。在那个房间，我们都非常享受那段时间。 嗯，柯导的从导演的角度来讲，对于演员的这个表演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吗？ 有啊，当然有、嗯、就是对演员来讲是特别特别难的一件事情。 嗯， 其实原则意义上我们所有人都在跟自己的经历在工作。 哦 哦 因为他必须要回溯自己身体里所有的记忆， 嗯， 然后把那个东西要呈现出来， 是， 嗯，所以是很难的一件事，他需要非常非常的专注， 对， 我们也做了好多，就是找到自己的儿童状态的练习， 嗯哼， 找到挖自己记忆深处的一些语言性啊、眼神性啊。就是试点啊，包括形体。 您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就是特别实际的这么一个例子，就是让我们能够充分的理解，比如说某一个动作、某一句话、某一个眼神，类似这样的，给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让你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的这么一个例子有吗？ 嗯，我觉得是切换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 嗯，怎么说？ 如果说我们现在。做一个，我就说以一个飞行员的形态和心理状态，就是一个完整的飞行员。 嗯， 但是在某一个点 ，Stanga 老师包括柯导也可以会随时下一个，就是一个点切入，我们会在瞬间找到那个小王子这么一个角色的形体和心理状态，然后帮下一个点可能又跳了。就是随时的这种切换让我觉得哇，这个挺崩溃，但是也挺有意思， 但是很过瘾。 对 对吧， 是 啊，所以我相信通过这一段时间的演员的培训哈，我觉得对您和其他的演员也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是的 啊，刚才柯导也提到了哈，这次培训对于演员来讲难度特别大，提到了难度二字呢，孔老师这边呢其实难度也非常的大，我觉得您这边都可以用很高的难度系数来形容您的工作了哈，因为咱们这部实验的文学剧当中呢，很重要一个部分就是舞台视觉方面做了大胆的尝试。您呢，为了这部舞台剧专门设计了一些机械装置，先来跟我们说一说整个舞台的一个特色，然后再来说一说我们这个机械装置是什么，好不好？ 好 啊，这个舞台好像就让人看起来是那么的不一样，而且还专门做了一些有意思的设计，是吗？ 对， 嗯， 咱们这个整个舞台呢，现在就是它呈现的这种方式，除了演员的表演之外，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惊喜， 嗯， 就是平常就是以前观众所没有看到的一些这种形式，它会呈现出来。 哦， 从我们专业的角度讲，它其实像一个综合的一个大装置组合 啊，就是整个舞台就是一个大的综合性的装置了， 像一个艺术装置一样。 哦， 比方说就是这个大的舞台上面，它其实是有观众的，它这个整个这个视听的这种位置，它都放在了舞台上。 嗯， 然后呢，在这个舞台上就是有两排观众的座位，前排也有观众，观众可以在这个表演中，他和演员还有整个剧情他们有互动。 嗯， 另外呢，就是会有一些就是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沙漏。这个在吊在这个铁的大沙漏，吊在这个房，就是咱们这个剧场的顶上。 哦，这是要做什么用途啊？ 实际上呢，这个我们整个这个舞台的设计啊，其实是它留出来了很多的空间给观众。它不像就是一般的戏剧一样，就是比方说的把这个剧台全都铺满沙子，后面放上这个沙漠的这种真实的背景。它这个呢是象征意义的。它这个大的沙漏，它。就是在剧情刚一开始的时候，彭老师他们会就是用一个装置把这个沙漏打开，它就会 倾泻而下呀。 它不会， 不会， 它就会像一个时间的沙漏一样， 哦， 一直延续，一直在流这个沙子。 哦， 而且呢，它两个我自己考虑哈，他就说的有几个含义。 嗯， 一个含义呢，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时间， 嗯， 就是这个人。从他就是坠机，这个飞行员坠机以后，到他生命这种越来越被这个大自然所剥夺，或者是这种死神所剥夺的时候，他那个时间在一直在流逝，一直在流逝。 对， 还有这个整个这个时间跨度更大的时间的流逝啊，这种关系。另外呢，就是我觉得沙子可以让人想到这种沙漠。 嗯 嗯。 因为它这个整个事情的环境，大环境就是在沙漠当中。 对对对，量很大，那个沙漠。 对， 这个漏斗里的沙子 啊， 还有这个就是一些这个实验的这种实验性的这种摆放，比方说道具 啊， 他们都是有一个台子直接摆在这个舞台上的，演员在上台的时候，从那个就是舞台的各个角度上台的时候，直接就把道具就拿起来了，穿上或者用起来，或者是在比方说剧情里面有幻影出现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幻象出现的时候，这个演员直接就从这个舞台上的台子上把道具拿起来做，特别像一个博物馆，在灯光的照射下，舞台灯光的照射下，特别像一个博物馆的一个陈设，特别像艺术作品。嗯， 其实是一个我们当时设定的时候大家一起讨论，其实更多的是做的一个裸台。 嗯哼， 就整个舞台其实是没有遮掩的。 对， 而且我们希望改变观演关系，就是原则上我们更希望是一种环形的状态，大家是可以进入到整个的演出空间里边来， 就是观众可以参与。 对，我觉得更多的是让观众的就是观演关系发生变化，就是让演员就是让观众真的可以完全浸入在这个空间之内。 嗯嗯嗯。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也重新来设定观众在这里边到底存在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就是他有可能是什么。 嗯， 所以我们就在做这样的一些尝试。 嗯， 所以我们把整个空间基本上做的是完全的一个赤裸的空间，然后这样的话就像孔老师说的，就是我们现在把整个的舞台呢做成了一项像展览一样 啊， 因为这样的话就变成我们所有的物件本身大家都可以很近距离去观看。 对， 所以我们找的那些物件也都是尽量还原真实啊。 那这些老物件应该很难找吧，比如都有什么，你们都是又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找到的呢？ 那个那就反正从网上找呗 啊。 现在等于 就比如说你们找什么了呀，都有什么呢？ 假如说我们得找到降落伞。 降落伞，真的飞行员的降落伞，那得多大呀？ 真的降落伞。 嗯， 然后假如说电台，二战时候的电台，然后包括手枪， 当时的手枪， 对，当时的手枪，包括飞行员所穿戴的，就二战时期的服装， 飞行服，那得还有头盔什么的都得有吧？ 然后包括呼吸器，所有这些都需要做。 哇！ 然后包括孔老师就必须得把这些东西呢，还得做一个。这个飞机的小装置要转化出来，然后演员要背着这个要飞上舞台。 是， 那赶紧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小装置什么样子呀？ 这个装置呢，它其实从视觉角度讲，就有点像一个人机结合的这么一个装置。 哇，人机结合！ 从正面看，它有点像一个就是那种巨大的铁的这种带驾驶舱的一个。大的风筝似的，它后面有飞机的翅膀，翅膀上有螺旋桨，有灯，有这种，包括前面它上面有一个机舱的一个罩子， 对对对， 一个机舱的一个罩子， 嗯嗯， 后面呢就是说的有一个特别长的尾翼，而且就是说的前后有点像一个梯子一样，它有点像这个，它把用这个装置把这个飞机整个的一个。抽象的一个形状给表现出来了，上面还装了电台，还有一些线，还有它的油箱、降落伞的背包，全部都在这个大的架子上，底下有轮子， 嗯， 有点像这个就是爬上飞机时候那个梯子一样， 是是， 对，然后通过这个梯子爬到这个顶部，掀开那个机舱的盖儿，然后进入到那个架子的里面，有点像一个就是机舱的内外这么一个结合的东西。 哦， 这个机器是和人是结合在一起的， 那就特别像就是模拟了这个飞机的一个部分，对吧？ 对。 然后我们的飞行员上台的时候是要和这个部分一起呈现给我们的观众的，是吗？ 对， 是因为在整体创作的时候，其实更多的大家讨论，更多的希望就是说，我们并不希望把所有的东西都呈现出来， 嗯， 我们更多的是呈现的某一些，其实更多的是呈现符号感， 嗯， 这样的话把这个舞台的原则上是跟观众的大脑中的一些想象结合起来，去一起来完成一些最终的一个形态的一个实现啊， 对对对对对，而且 宽广一些吧。啊， 对对对， 没错， 想象力更深远一点。 嗯，是的，而且我听说好像在咱们的舞台剧的演出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互动环节。其实如果要说到儿童剧，我可以理解，就是每一部儿童剧，因为这彭老师可能熟哈，一般儿童剧都必须得有跟小朋友互动的环节，而且这个环节呢一定是全剧的高潮，你知道吧？比如说大灰狼他在哪儿，小朋友说他在这儿，在这儿，然后他就会参与到整个儿童剧的这个演出过程当中，非常的热闹哈。但其实咱们这个小王子是成人版的，对，那 为什么会有互动环节的设置？而且我听说这个互动环节还非常有意思，真的能够让在场的观众朋友融入其中，是吗？你们怎么做到的？ 嗯，我觉得可能这也是试验的一部分。 嗯哼， 我觉得就像互动可能有不同层次的理解， 对， 就是我们想更多的就是说真的让观众的记忆参与进来。 哦， 啊，就假如说我们在最后的环节，我们希望邀请一些观众可以带一些儿时的一些物件啊，那这些物件也许会加入到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 就是说我们观演之前就告诉观众，您可以带一些儿时记忆的小东西来。 是的，是的。 哦， 因为其实在整个的作者在儿时12岁的时候，他有就已经有了飞行的经历。 嗯哼， 所以我们一直认为就是最终儿时的一段真实的真切的生活其实带有很强生命力的。 嗯， 所以我们更多的希望就是说怎么能在现场去探索一种真正的在内在的一种沟通和嫁接。 那带来了，比如说我把小的时候经常玩的风筝我带来了，那我带来就带来了， 跟那可能就真的在台上玩了 啊，就跟演员有互动是吗？ 对，因为所以这也是可能要求演员比较难的，他是要在现场完全即兴的。 那但是我带的是风筝，那可能孔老师带的是弹球，然后这个柯导可能带的是跳绳，完全都不一样啊，那怎么弄啊？那不就是现挂了吗？按相声的说法就是。 是的，我觉得可能每一段记忆在台上呈现出来，就是换句话说，我觉得戏最终呈现的时候是每个人脑子里所跟自己记忆所沟通的一种状态。 嗯， 所以我觉得，而且本身在沙漠，我们在最后飞行员走到最后的其实就是已经是幻象。 哦， 那既然是幻象的话，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观众的这些记忆也作为幻象来成立？所以这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去实验的一部分。 对， 嗯，当然这一个我不知道结果会是怎样，也许这个就是戏剧本身看戏剧好玩的地方啊，它完全是现场的一种状态。 那我问彭老师吧， 您请， 压力是不是山大呀？ 实际上 可就是您自己呀、啊。 对，我觉得这个有一点未知，就挺多的未知，但是我觉得有意思可能也在这儿 啊。 我觉得即兴的这种发挥，对演员有点挑战，但我觉得对观众来说，可能他们会更希望能看到这些事。 对，因为更有意思嘛，融入感更强。 对，而且我觉得有这样的设置，最主要是柯导这边在这个就是导演组这边有这样的设置，我觉得挺大胆，这也确实是实验性的一部分。 嗯， 我觉得这我们都不知道到底是好或者不好，但是有这个想法。 有没有想到他带来的东西或他的参与会改变整个剧的走向？ 我觉得可能不太会 还是胸有成竹的是吗？ 这个就是等于是导演他设置了一个大的一个空间、 嗯、 就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是做什么其实都是不出格的、 嗯、 可能我都会化妆成一个狐狸上去救场，就是帮着小朋友们一块儿去玩、 啊、 这都有可能。我就是开玩笑哈。 对，其实在一个其实我觉得剧场空间里边其实是自由的嘛。 嗯， 在那个空间本身就是自由的。 对， 嗯，原则上我们并不是说想要去最终去娱乐大家， 嗯， 更多的其实还是希望能跟观众真正的去深入去探索我们记忆本身的力量是什么。 对对。那么说到这个和观众深入的去探索呢，咱们的这部剧也是做得非常的到位，因为我注意到咱们的演出前会有引导，而且最重要的是演后还会有分享会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对于剧场来讲的话，我们更多的希望就是说剧场本身是应该有它自己的社会责任感的， 嗯哼， 就剧场自己的功能性。所以我们希望做这戏的时候最终给观众留下的是更多的启发， 嗯， 更多的延伸。如果他真的可以开始回溯自己的童年，真的可以再去多看一些书，那我觉得这可能是最棒的一件事情。 对， 那在最后分享的时候，我们也会把所有苏佩里的这些作品跟大家在现场来做分享 啊、哦，好的。那其实这部剧刚才我看到啊，它还有一个后缀是成人版，可能是适合成年人来看的。那如果小朋友也非常喜欢， 当然是可以， 这个故事它可以去吗？适合多大年纪的小朋友呢？ 我们认为是适合三年级， 三年级，那应该是八九九九十九岁十岁以上了， 九岁左右， 九岁以上十岁 哦、 因为我们 其实原则意义上来讲的话，其实这个跟宣传定位有关， 嗯 啊，就是更多的可能希望能在这里边做一些区隔吧。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做过程中还是希望孩子可以走进剧场的。 是的，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实验文学剧《小王子之风沙星辰》成人版，那么也分享了这么多，最后也请客道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这部剧的演出时间和地点吧。来， 这部戏是在鼓楼西剧场，1月30号到2月4号，每天晚上的7点半，然后周六日是下午场和晚场。 还有下午场和晚场两场， 一共是8场。 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这样的一部实验文学剧，看看它的实验性是否能够得到观众的认可哈。同时也希望大家可以带着自己童年记忆的小物件一起去剧场跟我们的演员玩起来演起来哈。 是， 也预祝咱们的这次的演出能够圆满成功。谢谢三位，谢谢。 OK， 谢谢。 好，那今晚的节目演艺群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邀请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听听糖耳朵。 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